好无限太遥远， 让风吹干我的脸，痛就看不见，是谁一直在身边，别抱歉别怀念，你爱我一点，你试过一遍，你微笑再见，你让我单恋，签约的那些中间再放到这些发现，想紧握你的指尖，碰触点加速度超越时间，让心脏不同想念，失眠是否很可怜，爱与不爱的极限都疲倦，最近连续都阴天，我心情乱了点，彩虹放在心里面，一瞬间你永远，你让我一

就知道了我的空虚，总要在你面前保持平和的心境，生活过得难免压抑，直到有一天发现我活在回忆里，才明白爱情化作褪色外衣。尽管它曾经有过昨日的美丽，在你的心底里只剩下感情。失去的甜蜜再难以唤起，为你在风雨之中重重的默契，在我的心底我仍然愿意，即使

在我手掌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。 岁月不能再连续。 想再也让疏离和撕裂都遥远，有谁能听见？我坐在窗前，转过头看，谁在沉入睡意？那一张苍老的脸，好像是我紧闭双眼。 份早餐，拉开窗帘，迎接新的一天。早上好，我们一起快乐出发。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清明三天哪里去？安阳伟耀迪 4S 店邀您一起赏民俗，捏面人、吹糖人、写龙凤字，边玩面看车，更要多款奥迪特价车。83790100，金梁路廊伐路口北，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。

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只是 等你在雨中的街头，舍不得独自一个人泪流，因为我知道这时候你一定比我更难受，抚摸着美丽的枕头，舍不得独自跟他去梦游，直到你陪伴我左右，才找到安眠的理由。那时候你要不顾一切吧， 感到烽烟掩盖天空与未来，

的时光，是否你也想家？如果当时吻你，当时抱你，也许结局难讲。我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期盼，你知道吗？ Will you still love me?

的手，所有烦恼都在你的脚下溜走。跳一跳探戈后，跳一跳哈索，不如来跳迪斯科，他花样最多。他可是你忘却烦恼，他可是你的 手中的方向盘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追寻的方向。上班路上，将心情调往最轻松。